斯和帕波，作者凯伯克，翻译宋星韵。树林子里有座小房子，里面住着小猫帕斯和小狗帕波，他俩很想像人那样能做各种事情，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，得像人那样有一双灵巧的手。可惜小猫和小狗只长着小小的爪子。有一天帕斯说，咱们的地板脏极了，是不是呀帕波？ 是很脏，你看我的爪子都被弄黑了， 帕波说。哎呀，你的爪子脏成这样真没修，帕斯说。地板该刷了，人就经常刷地板的。 那咱们也刷好了，可怎么刷呢？ 帕波问。这个容易，你先去打水，其他的事儿看我的。帕波拿着水桶打水去了，帕斯从口袋里找出一小块肥皂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到储藏室去取东西。这时帕波打水回来了，他看见桌上放着个纸包，打开一看是一块粉红色的东西。 哈哈，这准是好吃的， 帕波说着把那块东西整个塞进嘴里大嚼起来。 肥皂的味道可不好哟， 帕斯回到屋里就听见帕波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怪声，只见他满嘴泡沫，满眼泪水。 我的天哪， 帕斯喊道， 这是怎么了帕波？你嘴里直吐白沫，准是病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我看桌子上放了块东西，以为是蛋糕就吃了， 帕波说。 你真是个傻瓜蛋， 帕斯说， 那是肥皂，是洗衣服用的，不是吃的。 哦， 帕波这才明白， 怪不得这么难吃。哎呀哎呀，难受死了，难受死了， 帕斯赶忙说， 快喝水然后再吐掉，一会儿就好了。 帕波喝呀吐呀，好不容易才觉得嘴里好过些了，他向帕斯保证绝不再吃肥皂了。 不过现在我们还差一把刷子， 帕波说， 没有刷子怎么刷地板呀？ 帕斯说，这我早想好了，你的毛又粗又硬像刷子一样，就用你来刷吧。就这样，帕斯用帕波把地板刷得很干净，然后他说， 还得用干布擦干。 帕波连忙说， 我告诉你该怎么办，现在我浑身上下湿淋淋的，你却是干的，你的毛又细又软，用你擦干地板正合适。 他抓住帕斯，用帕斯把地板擦得干干的。现在地板干净极了，可是小猫和小狗当了沙子和抹布，变得又湿又脏。他俩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笑了。帕斯说， 我俩这么脏，人家会笑话的，去洗衣店洗洗吧。 帕波说， 干脆咱俩你洗我，我洗你，就像人洗衣服一样，好不好？ 帕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就把澡盆装满水，拿来搓衣板。他把帕波放在搓衣板上，搓呀搓呀，搓得帕波只哀求轻一点儿。轮到帕斯洗的时候，帕波也用力地搓着帕斯，搓得帕斯只哀求轻一点儿。 怕自己的皮被搓出洞来。 洗完了，该去晾晒了。他们系好晒衣服的绳子。 帕斯说：“你先把我晒上，等我上去了再来帮你。” 于是，帕波托起帕斯，把它像晒衣服一样挂在绳子上。他们可用不着夹子，只要用爪子抓牢绳子就可以了。 帕斯挂上去后，腾出两只爪子来，把帕波也拉了上去。 他俩终于把自己都挂在了绳子上，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。 太阳多好啊，我们一会儿就要干了。 帕波的话还没说完，天就忽然下起雨来。 他们赶紧跳下来，跑进房子里躲雨。 雨还在下吗？帕斯问。 停了， 帕波说。 太阳真的露出脸来了。于是他们第二次去晒自己，可是没过一会儿又下雨了。 下雨了，我们会被淋湿的。 他俩又叫喊着进屋躲雨了。 不一会儿，太阳又出来了。 他俩又把自己晒上。 又下雨了。 他俩又跳下来逃进屋子。就这样，晒上去，跳下来，跳下来又晒上去，一直折腾到傍晚，他俩才晒得干干的。 他们欢呼起来，我被晒干喽，该收进篮子里了。 他俩一边嚷着，一边一起跳进篮子。这真是辛苦的一天啊。小猫帕斯和小狗帕波又累又困，依偎在一起，很快就睡着了。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晨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 大家好，我是雨滴姐姐的朋友拉布阿乌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《小熊不刷牙》。这本书由海豚传媒引进，感谢他们带来了这么棒的故事。下面故事就要开始了。小熊不刷牙。小熊哈利觉得刷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，他恨透了牙刷和牙膏。每次妈妈让他去刷牙，他都磨磨唧唧不想行动。快要睡觉的时候，妈妈对哈利说： 哈利，该去刷牙了。 我知道了。 哈利躲在浴室里，打开水龙头，水哗哗流着，妈妈还以为他在刷牙呢。 有那么多的牙齿，怎么可能都刷到嘛？早上要刷牙，晚上也要刷牙，每天都要刷牙，真是麻烦。 哈利抱怨着。哈利看着自己脏兮兮的牙齿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。 哎，今天就不要刷牙了，明天再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？ 可是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哈利每次都说， 明天多刷一次不就行了吗？ 不过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又把刷牙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有一天，哈利又像平常一样，不刷牙就去睡觉了。 他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忽然觉得嘴巴里怪怪的。原来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。 咦，我的牙齿呢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 哈利再也睡不着了，他翻来覆去的一直在想那些失踪的牙齿。哈利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镜子跟前，使劲儿张开嘴巴。这一看让哈利高兴得差点晕倒了。 哇，嘴巴里真的是一颗牙齿都没有了耶！呵呵呵，太好了，我再也不用刷牙了。 哈利高兴极了，他兴奋地跑去找朋友们，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大家这件天大的好事。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现在一颗牙齿都没有了哟！ 哈利骄傲地宣布。 什么？牙齿没有了？ 兔子和狼都感到十分奇怪，接着他们就大笑起来。 可是哈利，如果没有了牙齿，你还算是一只熊吗？ 啄木鸟点点头。 哈利，没有牙齿一点都不好玩呢，你不能吃东西，说话也不清楚，大家都会笑话你的，没有牙齿是很糟糕的。 哈利愣愣地想了想，又挠了挠脑袋。是啊，啄木鸟的话一点也没错，没有了牙齿真的没什么好炫耀的。哈利回到家里，发现了桌子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，坚果、鲜鱼，还有他最爱吃的干蘑菇。哈利好想吃啊，可是没有牙齿，他什么都咬不动了。哈利难受极了，跑到屋外哭了起来。 怎么办呀？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有牙齿，只有我没有。我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只熊了。我该怎么做，牙齿才会回来呢？谁能帮帮我？ 他不停地哭着，哭得可伤心了。这时一只猫头鹰飞过来，对他说： 哈利，没有牙齿很痛苦吧？你应该去把牙齿找回来呀。可是，找回了牙齿，你能保证把它们刷得干干净净吗？你能做到每天早晚都会刷牙吗？ 是的，我保证，我一定能做到。 这时哈利醒了。啊，原来一切都是梦啊，所有的牙齿都好好的长在哈利嘴巴里呢。从这一天起，小熊哈利每天都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妈妈很高兴地称赞他说， 哈利真是个好孩子。 小朋友们，今天你有认真刷牙吗？